小天下事，尽付笑谈中。陶杰、刘西良、王慧伦，光明顶。 今晚的话题是殖民地智慧下篇，传真热线23390209。今日讲起当年麦理浩咧，当然咧佢搞嗰啲居屋啊，呢个九年系免费教育啊，清洁运动啊，呢啲系为香港现代化打落一个好稳固。 同时抗共， 抗共啊，佢冇讲嘅， 佢冇讲呢样嘢， 唔会讲。 啊，但系实际上做到咧系咁。 但系其实嗰阵时几得意，我记得佢过身之前咧，我就派记者去苏格兰访问佢，喺个农场嗰度。 吓， 系啊，咁佢太太即系嗰阵时就话，叫佢老人家啦，唔好太过长时间啦咁。咁我哋记者就问佢咯，嗰阵时就话有咩智慧，即系留俾呢个香港嘅而家嘅即系管治者。咁佢就话其实其中一个最重要嘅咧就系确保你嘅决策可以出到港督府。 哦，即系叫做执行力喎，执行到啊， 执行得到。 系啦， 呢个都仲未讲政策啱唔啱？呢个 未讲。 呢个 唔好话你做，呢个系做公司嘅 A B C 嚟。 呢个即系呢个曲线侮辱紧。 吓，用曲线侮辱，唔系啩？ 唔系，佢系好正面嘅讲嗰时。 个继任人啊， 佢完全唔系， 即系话咧， 愿意去 系啊， 针对而家特区九十年之后。 叻啦，亦高张。我冇话你， 佢讲佢自己嘅啫， 定唔啱？首先最基本啊，你教咗嗰波啊，即系问而家啲问你啊，即系你去问阿碧咸，喂阿碧咸啊，喂有咩秘诀可以咧打波咧？好似你咁叻啊？ 点样斩波？ 最即系碧咸话咩？最重要确保你只脚唔跛啊！你系咪侮辱紧你啊？系咪侮辱紧你啊？你话吓，使你讲呢啲？我而家问紧你脚法啊嘛，你而家话你只脚唔跛喎。系嘛？哇！真系老奸巨啊！真系。 哦，呢句讲。 当年咧，麦理浩咧都好犀利嘅，即系佢搞几两铺嘢咧，系一个叫香港节，一个叫香港人用香港货，一个叫做新潮派舞会。新潮派舞会。 新潮派。 呢个香港人用香港。 呢啲我哋唔识啊！呢啲 系啊， 唔知啊！呢啲。 当时咧就有一个 logo， 即系有个乜头咧，系一个色仔咁样，然后有一个波咁样，即系有个红色，好似个风车咁。 哦，我知啊，知啊。 系啊，嗰个嘅 旋转咁样。 所以而家呢个咁嘅特区咩区徽咧，其实咧就学嗰个呢，都有创意。 卅年前。 即系冇创意啊！乜又系脱胎自嗰个？呢个香港自己就估啦，香港人用香港货。 即系其实 本土意识， 依家冇 呢个系你屋企啊！嗰阵时呢个左派咧就推行一样一个口号顶住，叫做爱祖国用国货啊，嚟到抗衡香港节呢啲啊！仲有新潮派舞会就见你班年轻人咧，个个咁有精力， 即系暴动之后想光明正大系嘛？ 咁既然有个金字塔个填鸭式教育。咁多人西咗出去冇嘢做，咁点搞？ 叫佢哋去跳舞唔系啩？ 政府 荼毒市民 啊， 荼毒青年啊， 划个地出嚟， 开个场咁样啊， 亦都唔使政府啊，去呢个自己啊， 整银荷包请人嚟跳舞，请人嚟唱歌。 又揾啊，泰迪罗宾啦， 有冇揾 Rolling Stone 嚟啊？ 系啊，你 嚟啦系嘛 ？Joe Junior 嗰啲得啦， 花乐队啊，使乜啫？ 使乜揾 Rolling Stone？ 培养本地嘅文化归属意识，一箭双雕。嗰阵时咪莲花乐队咪嗰阵时出噶咯。 系啊， 你许冠杰嗰阵时啊，香港第一队啊，西乐乐队啊。跟住仲有啲咩 Irene Rider 啲老兵 啊，香港人嚟啊 ，Joe Junior 啊，唔知真系后啲，即系列香许冠杰就系嗰阵时啊，吓嗰阵时出嚟啊。嗱呢个新潮派会仲系一个好嘢，因为呢啲佢啲智慧喺边度？呢啲唔知喺边度搞？就喺而家香港中环，而家拆咗个叫卜公码头。 哦，嗰度。 你而家去过卜？记得卜公码头，佢系一条桥咁样伸 出 去， 十尺不甩噶嘛。 然后屈一屈，转咗，然后嗰度有一个 L 型，嗰度最尾一个格露天咖啡座。嗰阵时有个海港味田都咁满啦，好风凉水。 我讲好靓嗰阵系嘛？ 十月尾十一月咧，食完饭去卜公码头饮杯露。 陶杰梗系嗰阵时去嗰度开 P 式女仔。 哇，一流。 系咁啊啱。 嗰时老豆老母大，点解喺嗰度开新潮舞会咧？好嘢。就一万一嗰班飞仔嗰阵时成班死飞仔嚟喎，喇叭裤不受控制， 踢佢落海 喺嗰度暴动啦、鼓噪啦，差人咧喺卜公码头嗰橛嘅桥头 只需要派翻十個八個就頂住啦。就一定控制到場面，因為三面環水嘛。 啊，會驚俾人刮兩巴喎，係咪？ 唔會啊， 差佬， 邊個敢刮兩巴？ 扯個支咩旗啊？ 扯個支咩旗先？望清楚望支咩旗先？ 啊，同你講聖誕快樂 嘅。唔係，其實麥理浩咧，除咗嗰陣時 有戰略優勢啊， 搞香港節同埋呢個搞派對之外咧，其實嗰陣時麥理浩面對問題咧，同九七之後阿董生係一樣嘅，因為嗰陣時咧公務員咧。大部分是英國的公務員，即是比他早來香港的嘛，其實是不聽他講的。 一樣不聽。 是一樣是不聽他講。 是啊， 第二人就是那時候他的頂心撐呢， 是誰？就 不是陳太，而是夏鼎基。 是啊， 就是香港的。 一山難藏二虎。 財政司，然後後來做了報政司。 夏鼎基說沒有錢。 咩人哋咪又搞得佢。 結果呢，那時候我記得石油危機一來呢，我住曬自區的。一住就住了十幾二十年。個原因就是什麼呢？夏鼎基呢就剁了他的十年建屋計劃，就爛了尾。就石油危機一來呢，就不准他呢將啲錢啦用落去基建嗰度，然後收縮政府的開支。呢樣嘢咧，去到最後尾，阿麥理浩最後尾翻咗英國之後咧，其實一路耿耿於懷。但係咧，佢仍然咁多年啊，同阿夏鼎基保持住呢種和而不同嘅關係。 gentleman， 嗱嗰時冇人， 會唔會 一樣有呢個所謂 嘅苦遠之爭啊？ 公務人嘅首長同個港督之間嘅衝突嘅喎，其實係。 喂，呢啲嘢唔係話解決唔到啊嘛？你識得政治手腕係嘛？你嗰陣時肥棒空降落嚟，夠唔妥霍德啦。点解收尾兵不血刃搞掂咗，将霍德外放咗去英国啊？ 大家好 happy。 点会搞到咧舆论嘈喧巴闭啊？一阵霍德又搞到啲， 又搞到耍 office 啦咁 啊， 雷耍 office 边有咁婆妈？你 冇利马耍揽埋一齐啊？ 你个幼稚园男女仔玩泥沙咩？你估？ 我唔借擦纸胶俾你。 即系呢啲啊，即系搞到 嗱，唔好过界啊咁啊！ 好似啲以前喺木屋区细路玩一家人啊，你知啊？你做爸爸，阿哈女做妈咪，嗱呢个叫 跟住玩玩下实反面 仔做爸爸，即得啖笑啫，嗰阵时唔系咁噶嘛，所以呢、這个 同埋佢几得意嗰阵时咧，佢咁庞大嘅社会工程咧，有一次我同刘李丽娟做访问嗰阵时，咁佢提到其实嗰阵时佢点样提拔呢班华人嘅政务官，既然你旧嗰班英国佬唔听你之笛，我就提拔一啲华人嘅政务官 A.O. 嗰阵时，就系而家嗰批啦，孙明阳啊。曾蔭權啊、劉李麗娟啊呢扎咧，就係嗰個年代提拔上嚟嘅。其實就係麥理浩開始推行佢嗰、那個即係社會福利大計嗰陣時， 已經開始 就揾一班本土化嘅政務官去做。 因為麥理浩都知㗎啦，可能要走佬啦，唉，遲早都交俾。 係嘛？但你睇下今日新聞，行政會議七一遊行之後，咁大嘅社會訴求，最後尾又係原封不動。 阿董唯一嘅動作就係咧， 整個周梁入去， 都唔係佢做啊，因為 梗係唔係佢啦， 自己劈炮唔撈。有个伟田佢先揾周梁树，咁有咩分别呢？请问仲有啊， 刮完你一巴你仲要揾 周梁树入门之前刮你一巴喎，话唔好指意我样听晒你啊，唔啱听政策我一样唔会支持嘅。喂，即如果係咁样，除非係一个民主国家实行一个联合联盟政府咁样呢，你呢个周梁身为一个行政会议嘅内阁部长绝对可以咁讲嘢。 或者少数。 但你而家你老董又唔系呢个又委任制，你又照抄人哋殖民地政府。但呢委任嘅人出嚟竟然夠胆入门出嚟替你一笔。 英国佬嘅委任制系有集体负责制同埋保密原则喺里面㗎嘛。 咪呢啲嘢。 你点可以话我入去我唔守你规矩。 点会无情白事报纸见到佢哋开会。 即系摆明嘅弱势政府啦。你以前啊，肥棒又好，麦你好， 嗰阵时曾经想话揾李柱明入去噶，李柱明话我唔会接受呢个保密制、集体负责制，就唔使玩啦，系咯，就系咁啫嘛。 而家好似咁样咧， 而家讲到明唔跟你规矩玩 我。讲到明啊，你阿董有咩面咧？你话跟住点样管治落去？嗱，而家叻晒啦，威晒啦，周两随时做第二个田女，即系叫 女版田北俊， 变性田北俊啦。随时啊，有一铺七一大行，轮到佢啦。 唔系啊，海港谈嘢随时系咁噶，田海计划。 即系呢啲嘢咧，你梗系讲掂晒先。即系英国佬呢啲咧，就系就算俾个汽水盖你，俾一个咩 O B 俾你，都事先问你接唔接受。你接受啦，系啦嘛，咁先会公布，唔会话咧未问则俾你，然后你话喂， 唔系同埋嗰个系游戏规则嚟噶嘛？你入去玩，你就要接受个规则。 即系呢啲， 你话清楚俾佢听。 既然搞到咧，阿董既然搞到咁弱势，你不如行民主算数。 系咯， 即系既然系咁样样， 即系拉手 成势啦，好似意大利啊啲联合政府冇所谓噶。 委任周梁淑仪就系再一次话俾香港人听，你系弱势政府嘛？ 你又冇民主嘅嗰个途径，又冇民主嘅优点，有晒民主嘅弱点啊！但你又唔系民主，民主弱点就系咁咯。 好诡异， 入嚟做内阁，可以个内阁部长。 入門之前講到明啊，我唔制㗎，係咪？我賣笑唔賣身㗎，啊，賣笑唔賣身，你又落嚟尖東，尖東翻做職業女性， 呢期喺北角 啊，北角戲院嗰度， 輪到你㗎啦，輪到你話㗎。即係呢啲以前啊，殖民地政府係冇呢啲咁嘅笑話 啊！其實冇嘢，呢個令我諗起啦，阿陶傑啊，即係同你傾開嗰、那個呢、這個呢、這個總督回憶錄啊。其實人哋個個都話肥胖啦，我話呢個總督回憶錄先係勁啊！ 邊個講多啊？你 呢個咧？呢、這個就係北利亞利亞總督啊，叫做貝爾啊。貝爾咧，佢咧就 發明電話嗰個人 啊，唔係 嗰個姓啊，同姓 係咁啊。貝爾 佢點講？ 貝爾咧，佢咧就係、是、北利亞利亞最後一任總督。係咁，佢咧就喺英國咧，原本呢啲咁嘅公務員咧，就好似麥理浩咁啊，唔會寫文嘅，乜都唔寫。咁但係咧，有個牛津學生咧就挑戰佢喎嗰陣，即係同佢見面，佢話：喂，你嗰啲你睇下，一嚟啊利亞搞到一鍋粥。日日啊就乱晒龙，系咪你英国佬造成噶？系咪你埋下啲炸弹啊？ 而家土共嗰只系嘛，最中意赖噶啦。 系啊，你 九七年打开嗰啲亲中报章，全部都系 自己自摸食唔到就赖上上家猪佢嗰只。 系啊，咁、那个学生咧就闹佢啦。嗱，你英国佬冇道义责任啦咁。咁、英国佬就哇，佢写咧就好鬼。 贝尔点讲？ 贝尔就讲佢话：喂，大佬，我哋即系管咗六十年。喺尼日利亚，你谂下六十年前嘅尼日利亚系点啊？乜嘢嘢都唔识嘅，唔知咩叫西方世界喎。 马骝爬上 树。系啊，我六十年都先至嚟，六十年就教你呢啲嘢，突然间将你扯去现代世界，我都冇时间去训练你。哦，你话要走啦，咁我俾你独立，咁 佢 就搞成咁。 咁讲句公道说，佢又冇提自己六十年，即系吓掠咗尼日利亚， 搬走好多嘢啊， 搬走上树，梗系唔会咁讲啦。咁但个问题，佢讲一句咧，我觉得咧，即系呢啲。即係呢啲港共真係要學下嘢。喂，大佬，六十年佢搞咗呢啲咁嘅嘢，搞教育，搞咩俾你哋？咁但係你哋啲土共，喂，你其實想 你識唔識吸收先？ 識吸收先？ 你吸收唔到，俾你都係多餘啊！ 係啊，咁同埋佢講一樣嘢好好過癮喎。佢話：喂，大佬，你獨立之前嚇、你有幾多人讀過書咧？唔夠嘅喎。系嘛？咁其实所谓要搞咩尼日利亚独立嗰啲咧，全部其实咧一小撮留英嘅人啫、其实大部分人咧都觉得英国佬好嘅、其实佢嗰阵话，如果我哋英国政府能够知道，原来即系一小撮嗰啲知识分子搞独立嘅话，早知就同班广大人民一齐，就慢慢先推行呢个独立运动啦。使乜好似咁失惊无神，突然间要独立，咁啊结果而家尼日利亚咪搞到乱晒龙咯。吓、啊，呢、這个就系、是、即系阿贝尔。讲嘅智慧啦，好多人唔同意嘅，系、嘛？即系可能香港啲土共啊，即系我都识管啦、你而家管得几好，系咪？ 唔系咁，咪即系头先阿陶杰讲咯，你陈方安生就大家合作唔到，咁、当年点解麦理浩又可以同夏炳基合作到咁多年呢？ 系啊， 一个顶心撑喺度， 系啊， 就系、咁简单 啦。啲又同陈方安生合作得到啦， 系啊， 陈太咪梗系麦理浩时代提拔咧，系咪系你嘅人呢？系嘛？ 哦，可能殖民 系肥胖嗰啲霸王硬上弓。 哦，可能殖民嗰个历史 特别有男人男性魅力。 可能佢英国毕业咧。 啊，呢、這个叫做开放热线传真就23390209。 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陶杰、刘西良、黄慧伦。光明顶， 光明顶今日的话题殖民地智慧，有一位 George 的传世，殖民地时期香港政府大力推动赛马活动，是麻醉市民密搞对抗，专心做顺民，英皇御进，香港赛马会成为上中下层外大拥护的机构，自从特区政府成立，除去英皇御进这个殖民地智慧统治象征，马会投注额呢就越来越低了， 不是吧， 马会质素越来越衰了， 有赌波啊，赌波保飞啊，你这样不好吗？ 我就收到一个日文的 传真， 传真咁、我哋三个咧，我哋都唔识日文。 生你好似 系啊，你当年大学论文系研究明明知 呢个唔记得晒啦，已经还翻晒俾呢个老师啦。咁我估完，我睇完之后，我估下啦。其实佢话我哋咧喺而家呢个 發表一啲擁護殖民地嘅言論咧，而家已經係特區時代啦，叫我哋小心我哋發表嘅言論。 哦，咁我都寫日文親日， 我估係咁嘅咋，可能係錯嘅。咁另外一位咧，就其實唔係俾我哋嘅，應該俾我哋上邊嗰個蔡東豪先生嘅，佢就話我哋每三位主持人加埋啊，只有13.66分鐘嘅講嘢時間， 好意頭啊！ 佢就話呢個節目嘅時間太短， 三加六六無窮， 係啊，最好啦。 咁就呢位叫做不平失眠人， 佢话听完佢失眠，我唔系咁嘅。其实听阿陶杰啊，头先讲开咧，即系贝尔咧，其实贝尔有另一个智慧咧，值得讲下嘅。因为点解咧？贝尔当年咧就啱啱佢系最后一任总督啊。咁佢咧嗰阵有一个新嘅即系总理喺度咧，喺佢隔篱傍住啊，过渡时期啊嘛。咁啊傍住嗰阵咧，佢话咧嗰个新嗰个嘅总理咧，呢、這个人咧。就成日覺得呢啲公務員中立呢係好唔得嘅，公務員唔應該中立，阻止佢派錢，於是呢就破壞咗呢個公務員嘅政治中立制度啊，就喺呢個原本佢哋喺地區嗰度呢，就每個地區呢就設立一個呢叫做政治地區專員啊，就話呢將呢一個嘅原本由即係政務官好似香港咁有一個叫做 DO 嘅制度啦，地區專員制度呢、就隔離傍住一個叫政治地區專員啦，專搞政治事務。咁結果呢嗰、那個政治地區專員呢其實呢就要求係咁派錢啦，搞到地區事務亂晒龍。咁呢個貝爾就痛心疾首，佢話唉，英國嘅傳統公務員中立制度就俾呢個新黑人亨新貴呢就破壞晒。唉，真係慘， 同香港咁似啊。 唉，一模一樣。佢話呢仲喺度寫得好絕韻喎，佢話呢樣嘢其實呢喺全殖民地獨立嗰陣都發生緊㗎啦。啊，真係估唔到連尼日利亞都要搞成咁。阿貝爾都咁講。 啊，黃偉麟，我想問阿貝爾講尼日利亞呢本書係幾多年？ 1981年出。 1981年已經預見到1997年殖民地獨立，殖民地回歸。 是啊，根本佢寫晒啲嘢全部已經係發生緊㗎啦。 即係講緊非洲其實一樣適用於中國香港。 係啊，一上台佢話嗰啲非洲人都係㗎，一上台又要派錢啊。我最記得當年烏干達最唔係坦桑尼亞獨立第一件事起球場啊。點解係起球場 呢？另外呢你都未夠啊，嗰、那個叫做黃金海岸啊。 吓，黃金海岸 唔係屯門海岸， 唔係嗰個呢就直情係呢出咗個民族英雄叫諾古馬拉， 諾古馬拉 啊！呢條友咧又係好大氣功，即係凡親呢啲殖民地，唔知點解翻身作主，一定要諗住起幾件大嘢，威過你以前英國老師叫做 殖民地大頭症啊！ 即係減過都係，又係起大球場。 係啊，因為佢冇原本冇球場示威啊嘛， 水壩， 佢冇得儀式， 又係起啲大嗰啲公路。 唔係當家作主就梗係要為自己建功立碑噶啦。係 啊，你唔覺咩？ 根本冇咁嘅市場需求啦。 喂，陶傑，你唔覺咩？香港啲金紫荊廣場嗰啲人操嗰啲儀仗隊，哇！即係啲位好窄啊，啲人堆埋一齊啊，冇曬氣勢啊嘛。如果有個大球場專門做呢啲儀式嘅，好似非洲咁，咁咪好掂啦，係嘛？次次閱兵啊， 唔係今次英國佬都醒啊，阿維奕信都知啊，即係咧特登咧迎合呢啲殖民地翻身作主人嘅嗰種觀念啊，咪借住1964整鋪千億玫瑰園咯，咪啦，係嘛？叻啊啩！ 啊唔係喎，但係英國光榮撤退嗰下威咗喎，你記唔記得喺一個青馬大橋個瀑布煙花嗰下就係光榮撤退喎，其實係跟住就 大卓爾夫人嚟禁制， 係啊，幾係嗰下嘅啫喎，其實係 係啊嗰下， 結果依家機 俾佢標咗重踩啊， 係啊，佢標咗會先嘅，其實 重踩啊，你而家喺填海又俾人鬧啦。系嘛？ 咁啊啱嘅，呢啲即系你翻身作主，通常嘅结论咧就系啲大嘢，讲一啲咧就派糖，跟住讲一啲咧好劲嘅啲咁嘅政策，例如人人有屋住啊，坦桑尼亚都讲过嘅， 系呢啲废话， 系人人有屋住系啊， 呢啲即系。 我記得嗰陣時啊，劉兆佳教我嗰陣時，佢教好多呢啲殖民地政府啊嗰啲管治嘅經驗嘅喎，其實係 啊，咪就呢啲咯，即係搞政策，依家中咁去咗中央政策組，可能唔識啫。 咁呢度有位問80年代香港富裕過台灣，但係前殖民地政府唔投資發展高科技產業，以致如今被周遭國家淘汰，前殖民地政府應否負責？我覺得唔需要負責。 点解？好简单啫嘛！如果你嗰阵时续约多50年，而 家剪紧啦， 而家全世界电脑系 Made in Hong Kong 啦，咁你话要收翻啊嘛，你会收翻唔俾翻你咯？ 唔搞咯！ 哇，仲要你嗰阵时签嗰、那个呢个中英联合声明， 就任何大事要同佢倾噶嘛？ 任何大事你喐亲乜要同佢倾， 同埋机场财务， 同埋咧大陆，你听唔清楚啊？ 黄大备忘录 收翻香港咧，一定要系1985年草签香港嘅状态， 急冻咗嗰度啊嘛！ 喂，我点解要同你发展高科技工业先？吓欠你噶系咪？ 发展地产咯， 我发展地产，你大陆我有冇落帮泵啲水落嚟自己滚埋一份啊？你有啊嘛？1997年个个都 happy 噶，冇话嗰阵时需要高科技噶、 啊。所以就呢啲英国人嘅智慧啦、 哎。好啦，今晚黄慧伦咧系做暂时做完最后一集，跟住咧会吓暂别，希望你咧继续翻嚟啊！光明顶时间差唔多，听晚见。 登绝岭看世界，群雄听晚继续决战光明顶。